据南朝鲜基督教广播电台报道，谴责美国部署萨德泛国民和平活动24号在首尔举行，由抵制萨德部署全国行动主办。有来自南朝鲜庆尚北道兴州郡和金泉市等各地的数千名群众参加。集会结束后，群众沿着各条街道行进后，展开了一场包围美国大使馆的人脸示威。之前抵制萨德部署全国行动21号在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周边举行记者会，呼吁全体市民积极参加那反对萨德部署的人脸示威。